枝桠都落了盛夏，我对着山认真说话，在地牵挂。耶耶， 晚风轻轻敲着阿沙浪，对几只乌鸦，我看着人在闭上爱是你放不下。 这风景如画，长大用手中的流沙画一个你啊，曾说过的永远我们一定不会差，我的青春开始在喧哗，因为它闪烁为你而沙哑， 用手中流沙轻描着你的脸颊，也答应说好的未来绝不会童话，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去打，因为我爱你呀。这思念开始化，有你的记忆干燥成瓶中沙，小小的板想着你滴滴答答，妹妹的指甲和你泡的茶，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。 不打风沙，不打风沙，我一样知道你爱。管它风怎么刮，管雨又怎么下，每天我就原来你傻傻，我再不说一次。爱闪着泪光，为你我 这风景如画。 the way you're feeling. Oh, if I stay down, you'll come around eventually. Oh, oh, oh. Used to say it was only a matter of time. For your heart matters more than your mind. You try to fight.

沉重人工梦的一个游戏，啊，后知不应该在我们到这里，个个有灵相似了又似的魅影，我是一个编号还是拥有姓名，那不自主动的让人手舞足蹈，看他们正要夺走凯旋的指环，这里甚至不容许粗糙的渴望，世界是不存在的，让噩梦喂养，被逼迫着走拉扯路，还能活着再解吗？一命不如同心里几步再有难，都没有那什么我们的八卦，几十年后世界会不会还一样，令人愤慨的不是守护而是守着苦没理由，让我们击冲如蝼蚁，瘟疫的红是刺进脸的六角星，被自己的梦后惊醒多血淋淋，给他一根指头打要我真吃手，所有胜利加起来也不止那一个欲望，宁可站着自己也不跪着苟活，在爱手里之前谁先恨了朋友，注定一朵火焰的尘萤火虫，因为他的不公才有了第一个杀人犯，只会在来源最低勇气的驯服我，命运下了眼谁能抓一溜头发，天妒起一次以我逐渐失去我，我的手，我的脸，我的风痛，我的手，我的脸，

慢慢的向前走，不距离那些双人狗，耳朵里塞心又不会抖，手跟着留在背后。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上清楚，地球要继续远过，越进化就越孤独。风筝突然唱了些的歌，让声要跟着一起唱，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。安卡里格拉达的特斯特上爱上你的寂寞也是特斯特连着一个我，我猜你比我还要特斯特，什么是快乐最大的时候是的。面子大就像一只大气球，看上去长长着着手，手轻轻一碰它就哭。你讨厌被称作大神狗，只想做一头白犀牛，守卫着神圣的孤独。